红泥滩花水中满月圆，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，我就把你看得清清楚楚，面面白白真真，谢谢。当保姆干得挺好，儿女们捎信说啥要接回去养老，还没等走呢，这两口子也不知道因为啥，那仗打的又是挠又是咬，咋说也不好，走吧走不了，不走吧孩子们还往回走，你说家里也是找啥，今年61刚过更年期，正是好时候，找啥玩意儿你说。 带着留 着 飞机上吃啊！ 你给我烤一片干啥？你连给我打的钱，再给我买飞机票都超支了，我不用。 这是早买的，拿着吧啊！ 行，那我就带着。 咱们赶紧动身吧，行吗，大人？ 不动身。 干啥呀？真的。 你两口子干仗，现在还没和好呢，走了我惦记。 哎呀，你别惦记这事儿， 完了， 会处理好的啊！ 哭一上午了，出来吧，大妈都要飞了，出来。 大妈，你别理他，你理他干啥呀？咱们走吧， 呆子，光理你，样呗，你看，来，出来把化妆盒借大妈化化妆。别以为你怎么地呢，你搁单位你是总经理，到家别老牛哄的，干啥呀，等世界在咱们国家开完妇女大会，还说不上给你调到哪级号的。 看着他都明白。 黑眼睛哭的像桃似的。看看你女婿身体离正了。拉倒吧。见好就收得了呗。非得给你整个立正少奇闲情看齐全套的。 大妈， 嗯， 这块表就送你做个纪念。 你别的了，给我买几套套服的，我都 大妈您就甭推辞了， 你老给我表干啥，给这给那，我不要了。 大妈您就戴上吧。 戴上干啥，你这戴上还正好。 老婆，你当时想我的时候你就看看这块表啊， 光是想的事吗？你说你们俩记忆完了，干劝不好，干劝不好，让我走的不省心。不哭了，他妈止不住眼泪，没法化妆了。 你要不是上街扭秧歌，你化哪门子妆啊，大娘？你看 啥玩意儿？就凭我这身份，我凭什么不化妆啊？你别看我地位不高，身份不贵，可我也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进咱们冰城的打工妹。我不化妆不等于给咱们冰城人民抹黑吗？妈呀，这别真抹黑了。那快点给我往蛋里擦擦。 你看看行不， 这是不是有点化高了？ 嗯，我再给你弄一下。 哎呀，走得太急了，上月还合计咱俩去纹眉去呢。 朱一鸣再看看。 我这皮呀、已经不行了，这笔老跟皮跑。你手老哆嗦啥呀？ 那不他给我咬的吗？你看。 妈呀，真是的，哪能往坏了咬呢？我年轻时候跟我们家那老死鬼打仗，人家急眼顶天。咬咬牙就拉倒了。你可倒好，属蚊子的口口老想见血。 还属狗的。 你也是，别说人家了，说话别说短，打人别挠脸，你把他那脸挠那样，上单位怎么见他职员呢？ 那他也不该咬我呀。 你挠的不是地方，你往这挠啥呀？你要挠脚心对不住根儿跟你乐的。还真的。 这俩快走吧， 兄弟， 差不多了。 不走。你说我到你们家这些年了，你们俩也没看你们干这大仗啊，用啥到底啊？大妈走能不垫子吗？到底用啥干仗？ 你问他。 事儿啊都是他惹起来的。 不是，你怎么能说是我惹的事儿呢？ 你态度注意点。 大娘家里来电报，让大娘回家养老，我说再雇个保姆，这有啥错啊？这个 那没错。 那你非要雇个小姑娘吗？每星期我上四个夜班，那时间长了不放心。 你别把人想都那么卑鄙啊。 那我要雇的人你怎么不用呢？ 是啊，你非要雇个小伙吗？ 哎呀妈呀！整了老半天就因为这点事儿啊？正常。我跟你说，这叫啥呢？这叫爱情爱到份儿，是咋整都出事儿。我过去啊，我不瞒你说，年轻时候啊，你大叔也不省心。我那时候吧，我长得真是挺漂亮的，比你媳妇漂亮。现在完了，现在有点地包天都死了。我当时可以这么说，我跟你大叔往街上一走，就走过去多少男人唰唰回头看我，那回头率高。哎呀妈呀，我就不知道当时我咋就那么大魅力呢。我跟你讲，你大叔吧，那小心眼儿， 是啊， 心眼就这么大。一上街了，只要我跟哪个男人对上光了，那搁旁边就咳嗽。完我要跟谁说两句话，一超过三句开始吐我。 心眼也太小了， 就这么大。后来我也不勒他那事，因为这是老干仗，老干仗。教育老爷们儿得有鸡毛。当时吧，俺家隔壁啊有个老张，这老张在当年呢跟你大叔呢是就像亲哥们似的，老在一起喝酒。那他长得也漂亮，比你大叔漂亮多了。婚姻上也有点问题，就是光棍儿。那漂亮那样，用现在话说，那就是生猛。你大叔只要一干仗，哎，我就往他家跑；只要一干仗，我就往他家跑。没超过三次，你大叔哭了，给我跪下来。 是啊。 那话求的。 咋说的？ 哎不是，反正是啊，你别看咱当时就那么风流，但是咱不下流，爱情是比较专一的。 那我不也专一吗？ 你专一，你什么玩意儿？雇保姆，男保姆，那是那回事吗？ 那不也是气话吗？ 你那不是人话。 哎，你那才不是人话呢。 那你说 干啥呢？干啥呢？这么劝咋还不好呢？咋回事？不走了。 哎，大妈， 别走，大娘，我飞机票都买好了， 不稳不飞了。 哎呀，大妈，您放心走吧，您走后啊，我们俩这能过好。 对， 你过好，谁洗衣服，谁做饭，油盐酱醋都在哪儿，你们知道吗？ 哎，大妈，我做饭， 我洗衣服。 你做饭不是咸了就是淡了，不是硬就是烂了。你洗衣服，好衣裳能洗飞，白衣服你能洗黑。 我慢慢学着做， 慢慢学， 行不行？ 就算您俩都学会了。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难办了吗？ 什么事儿啊？ 你俩坐下。你们家那小祖宗晚上睡觉不摸我这干巴鼻子他就睡不着，预备鼻子了吗？ 嗨，大妈，这事儿啊我安排了。 你俩安排的？ 那往后睡觉我搂着他呗。 你能天天搂他 啊？天天搂着他。 那他咋整啊？ 哎呀，大妈，这眼看飞机就误点了，这事儿啊您就甭管了呀。这待会儿孩子抱回来您要走也走不了了。 对呀、啊、 妈呀，那我真得走了。 是。 那 大妈， 再 见了。 别难过，只要大妈健在，将来还能再见。 那个大娘，我给你打个车去啊。 去吧。饭呀、啊、 哎， 就整黄瓜啊，整个面皮就得了。 你就甭管了。 回来 啊， 你 等 啊！哎，你别去了，你那脸挠那样。你回去吧。 那大娘，我就不送你了。 你送我干啥？我还用你送？哎妈呀，金耳环差点没掉你们家。 那路滑你当心啊。 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我小时候都滑过冰。 慢走啊。 嗯，没事。你看，就这种情况能走吗？啊，不能走。看起来，不给他玩点阴谋诡计，这是不行了。啊！ 哎，大妈。您怎么又回来了？ 报告你个好消息。 啥消息啊？ 你女婿后悔了，跟我哭了，说把你咬那样对不起你了，给你买的药膏让我交给你。 真事儿咋的？ 真事儿，真事儿。 那回给他买管药膏去。 拉倒吧，沉不住气不？扛不住忽悠你。咱娘们得拿出份，你搁屋里啥时候请你来，你啥时候再出去。 那这 去吧，别出来啊！范儿啊， 哎，大娘， 报告你个好消息， 啥事儿？ 你媳妇后悔了？ 是啊， 说你把她挠，她把你挠那样了。后悔了，想让你检讨检讨，跟你俩磨不开了，让我带个话，完了给你买个疤痕一抹零。 是啊， 嗯，干啥去？你往出请人家呀？ 哎，哎， 挨啥呀？挨啥？到这个节骨眼，整点关键，听一鞠了一鞠了那路。 小薇。 妈呀，小薇， 薇呀， 哎呀，越来越简单了，还薇呀， 那什么，请出来一下啊。还疼不疼？ 不疼了，没事儿。 你看我这破脾气哈，还上去咬你去了。 那没有点脾气还叫老爷们儿啊？ 那再有老爷，再老爷们儿也不该上嘴咬你。 就是， 应该掐你。 气你的，你说什么呢？ 完了完了，全开了了。完了，不能开饭。该给孩子做饭了。亲爱的哈尔滨，我也跟你再见了。 怎么？